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洛恒说的兴起，轻身过来，认真教严君玉。 这世上的东西，都是越新越值钱，唯独书是越旧越好。尤其是有注解的那些，偏偏世人最愚钝。你别看国子监那些世子像是读书多，其实脑子也笨，嫌旧书邋遢不好看，显得穷酸。教坊司这些书搬回来，都是由旧书店挑走一些品相还好的，剩下的都堆在后院里当做柴火用。最好笑的是那些买书的人，一听到是抄家来的书都忌讳，尤其是还没进去的，翻到名字都要找旧书店老板要净手费，所以写了名字的书都成了柴火，这可就便宜了我了。从庆熙三年左右开始，我就开始去后院偷书看，每晚通宵达旦地躲着看。庆熙五年六年的江南逆案，京中抄了快30多家吧，那真是书山书海。陈通林、江如海，还有穆昭然的叔祖父穆前年，那都是当世大儒啊。陈通林在道家上的造诣尤其深，精通易经，恐怕老叶相都和他不分伯仲，可惜泥足深陷，回不了头了。穆前年的法家学的也好呀，还有庆熙八年抄了工部侍郎孔元平的家，他当时可是山西派的中流砥柱，他不出事，现在哪里轮得到雍汉海做丞相。他学的就是杨朱，我朝杨朱学派的传承从他之后是断绝了。我光是看他的书信往来就看了3天3夜，实在是惊涛骇浪中游弄潮的人物。哦，他还有3卷列子残卷，是天下仅此一份的孤本，用200两黄金从一个前朝王室后人那买的。教坊司的人不识货，差点被当成引火纸烧了。我为了救这些残卷，还差点被人发现呢，手指都被踩断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刘家树，那可是甲子年的状元，他有一套四书，上面写满了注解，大概是准备集结复印的，那可真是锦绣文章。可惜啊，我那时候已经决心不学文章了，文章再好也逃不过抄家灭族，还是全数适用，所以整天盯着他们的书信往来看，闲下来就在心里复盘，设想我如果身处他们的位置，如何破局。 他一面说，严君玉一面惊讶地张着嘴。要是别人，一定会觉得洛恒这些年的经历危险又心酸。为了救一卷书被人踩断手指，现在他左手弹琴都不太灵活。然而严君玉只觉得惊心又动魄，还格外精彩，他说话实在好笑。 哦，要是我当时也在就好了，我最会翻墙偷东西了，到时候我偷书给你看，我只要看兵书阵图就行。抄家的将军也不少啊，要是我能看到茂将军的兵书和海东侯的海船图，那我一定也3天3夜不睡觉。 所以说嘛，要是我不是出生在教坊司，我还学不会现在的权谋术呢。 洛恒大笑着道，还不忘逗一边的厉道勇。 你看厉介元，出生在书香门第，大族人家，学的权谋还不如我呢。所谓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也不知道我这一身本领到最后能传给谁。 严君玉还是太憨，看不出他其实是知道厉道勇心中难受，故意这样说话来开解他，还认真接话。 传给厉玉啊，他也挺聪明的。 洛恒听他这样说也认真起来。 厉玉不行，他虽然聪明，但心不在此。小燕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说的火焰吗？其实这团火焰不是只能指向情爱的，就像我对文字的如饥似渴一样，你对兵法的兴趣也是如此。它会灼烧你的内心，催着你去追寻自己的天赋。所以啊，你不用太着急，教坊司都磨不灭这团火焰，何况是你现在呢？你要尊重你的天赋，顺从你的心，让这份渴望领着你走。

不管是兵法还是萧云，顺从自己的心就好了。就像他在兵法上的天赋会指引他变成像洛恒一样厉害的人一样，他喜欢萧云的心也会告诉他该怎么做。那些氤氲的、浓烈而燃烧的思念、担忧和想要和他一起看月光，还想要拥抱他、亲吻他的心情，在他心里胀得很满了，离翻墙只差一点点了。严君玉接受了自己的心给出的答案，没有翻过墙去，而是回到了司红堂，在雪地里练了一会儿枪，就回去睡觉了。厉道勇太傻了，洛恒说话的时候，他眼睛里的神色像是恨不得那个在教坊司的人是他。其实在教坊司有什么要紧呢？他如果把权谋换成他的文章，应该就想明白了。他在赵玉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后悔的。严君玉知道，在教坊司的洛恒一定是每晚都是抱着期待睡着的。光是想到这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权谋等着自己去学，就好像自己每天都知道睡醒就可以演练新的兵法，再想出新的拆招，就觉得明天的日子都是带着光的。萧云一定也是这样的吧，他每天睡着的时候一定也想着明天大周会发生的事，他心中的图景一定比自己的兵法、洛恒的权谋更大更复杂。从边疆战事到江南士卒，从朝堂的权谋到黎民的生计，夸他的人说他勤政，其实只要是心中的火焰指引着，是不需要勤的。就像洛恒说的比喻，是去见心爱的人的心情，一往无前，九死无悔。叶良宇和萧云一样是树，又怎么样呢？自己可是和萧云一样有着火焰的人呢。严君玉这样想着，心满意足地睡着了。太子殿下这次被传召，直接在永乾殿待了两天，连云岚都有点慌。虽然知道没事儿，但庆德帝这样行事显然是对东宫不满，实在让人悬心。洛恒倒是淡定，看严君玉跟魏如连玩一上午兵法，吃饭时也心不在焉。知道他也在担心，笑着道， 这有什么好操心的，东宫实力藏而不露，我知道的大概都不到一半。权谋场上身处的地方危险其实无所谓，刘邦还赴过鸿门宴呢，只要身后的力量在，龙潭虎穴也不会有危险的。 他这话算是安了所有人的心，其实别人也不太需要安心，尤其云岚，他心性之狠实在吓人。太子殿下还在永乾殿情势未明的情况下，他下手仍然毫不犹豫。上午战报送来，他收到看了看，给洛恒，两人都十分平静。严君玉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，结果接过来一看，是北疆又被西戎骑兵骚扰，洗劫了几个村子。雨嫣然他们的重骑兵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燕北王一贯龟缩防守，又下令不准追击，把雨嫣然气得够呛，在信上骂了一夜多。 太气人了。 严君玉握紧拳头，他对战报天生敏锐，知道那上面寥寥数字的烧杀淫掠，百姓死伤数十人是什么情形。 气人是气人，不是什么坏事。这信走的是急件，七天左右能到。现在边疆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 云岚十分淡然，她身上常有这种反差，用宫内女官特有的温柔语调说着让人害怕的话。 什么景象？ 云岚没说，但很快魏如那边悄悄得到消息，说有一封十万火急的战报到了京城，他听永乾殿的小太监说的，又听御马监的小太监说信差的马跑死了，看蹄铁好像是燕北的马。严君玉急得抓心挠肝，围着洛恒打转。洛恒看得想笑，叫他， 你去缠着云岚，确实是他谋划的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